是鸟香味，恍惚的时间一点点被攻略。嘿，现在已经凝结了。你是这什么？不如我陪你过，我一点点迷恋你的笑脸。现在这一个季，我已经爱上了。 我想我的爱你还不。 习惯一个人去快乐，去伤悲，慢慢习惯一个人飞，慢慢习惯没有人陪，不需要些许安慰。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 不想象，和你转身回别相爱的时光，想念我猖狂，要时间帮忙，爱那么坚定，怎说放就放，向你说个谎，这谎是对爱情全部想象，算是你给我最美好最不可复制的时光。听说爱会给人回响，回荡在 就是我生命的奇迹。 我爱你， 朝朝暮暮想的却是你，时刻把你记在我心里， 只想听到你的声音，是令我那么的着迷， 放下所有却放不下你，